第165集，我父亲没有怪你。宫应贤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窗外正在抽枝发芽的植物，一年又一年的冬去与春来，一年又一年的枯萎与复苏。唉，都说人如草木，实际怕还不如草木。若能一次次重来，人间便也没有了悲剧，但是也没有了乐趣。宫应贤的双目逐渐失焦，他的思绪在胡思乱想和人意之间反复跳跃，脑子乱成了一团。背后传来一阵稳健的脚步声，宫应贤立刻清醒了过来。他转头见人意就站在自己身后，室内开足了暖气，人意只穿着一件灰色羊毛衫，柔软贴身的材质勾勒出他劲瘦结实的线条，他短短的头发，光洁的脸庞，凹凸的锁骨，衬出干净清爽的气质，好看的让人不想移开目光。仁义轻轻撇了撇下巴，示意宫应贤跟自己来。宫应贤走了过去，深呼吸，有一丝紧张。他走到门口，只听仁义道： 我已经跟我爸说了，他挺冷静的，我们一起坐下来聊聊吧。 嗯。 仁义转身就要开门，宫应贤却一把握住了他的手。仁义怔住了，回头看着宫应贤。 其实我心里面相信老队长是清白的。 嗯。 只要看着你，我就能想象你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只是很着急，没办法放过任何一点可能的线索。 把这句话也对我爸说吧。 仁义的心软了下来，他轻轻捏了捏宫应贤的手指。走进卧室，任向荣面对他们而坐，脸庞十分平静。宫应贤看过很多次任向荣的照片，但却是第一次面见本人。严格来说也不算第一次，只是19年前的那个第一次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。任向荣也打量着宫应贤，目光坦然而沉静。 爸，他就是坐吧。 宫应贤坐了下来，刚想开口，任向荣就感慨地看着他说： 哎呀，当年那么小的小孩，现在长得比我儿子还高了。 任队长，我想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 没事，我理解你。我这辈子啊，见过太多受害者和幸存者了，绝大多数人都没办法过好这一生。嗯，你不但没走上歪路，反而当了警察，化悲愤为力量，去拯救保护帮助更多无辜的人，非常不容易，非常难得。 宫应贤怔怔地望着任向荣，心脏颤动不已。这就是仁义的父亲，哪怕坐着轮椅垂垂老矣，却依然如此宽厚，如此有力量。这就是仁义的父亲，他们太像了。仁义淡淡一笑，心中亦是欣慰不已。他早该想到，他的父亲有广阔的胸怀和朴实的智慧，而这一切都基于其面对任何困境都不曾畏缩的勇气。所以这件事至少在他父亲眼里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严重。 任队长，谢谢你。 没事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抓凶手，我能出几分力就出几分力。 不，我是想谢谢您当年救了我，我一直都想当面对您说，但是我不敢，不只是因为我对您的怀疑。 我都明白，没有人愿意回忆痛苦的往事，你一面不想回忆，一面又要被迫回忆，你很坚强。 宫应贤只觉一股酸意直冲鼻腔，他低下了头去。 我真的很想帮你，我知道仁义也在协助你， 我这个脑子现在不听我使唤了。你可以问我问题，任何问题，不用有顾忌，哪怕把我当嫌疑人问，我能帮上一点忙也好。 老人，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，不要有心理负担。 任向荣看了自己儿子一眼，坚定地说， 邪不胜正，你们一定会赢的。 龚应贤调整了一下呼吸，从公文包里掏出记事本和录音笔。 任队长，我代表整个警队和我个人再次对您表示感谢。 来吧。 他们足足谈了三个小时，直到任向荣明显疲累了需要休息，龚应贤合上笔记本，再次道谢，并迟疑地问道， 任队长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。 你说。 撇开所有的事实和证据不谈，基于您多年的经验，您当时进入我家后有什么感觉？您觉得我父亲会纵火吗？ 当我在二楼找到你们时，你的父亲他用……哎呀，他用自己身体挡住了你们，那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，但是他一步都没有躲避。我不相信这样的人会伤害自己的家人。 龚应贤僵了僵，下一刻他别过脸站了起来，低声道， 那我就告辞了，谢谢你。 任毅看了看龚应贤的背影，又看向他爸， 老人， 你去吧。哎呀，我正好睡一觉。 来，我扶你上床。 任毅把任向荣扶到了床上，脱了鞋盖好被子，问道， 累不累？ 还行，没事，你们去忙吧。 你最近还梦到以前的战友吗？ 没有前段时间那么多了，可能催眠的影响在减退吧。 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，我们就去医院，你千万不要瞒着我。 没事，你放心吧，那孩子不容易，遭遇那么大的打击，别说小孩，成年人也崩溃了。你帮他是对的。如果我们帮助的人都能成为像他那样有用的人才，那就等于我们间接帮助了更多的人。 任毅心中难言的感动，他用力点了点头。 你说的对。 走吧。哦。那个，下次给我带点南二胡同的糖油饼和豆浆，哎呦，有点馋那味道了。 没问题，吉庆街的炒肝也来一份。 你小子。 任毅出去之后找了半天，才在一个露台上找到龚应贤，看着那仿佛散发着巨大的孤独的背影，任毅连脚步都不自觉地放轻了。听到脚步声，龚应贤转过了脸来，他的眼圈红红的，鼻头也红红的，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刚刚哭过。任毅走到他面前低声说， 如果你以后想到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爸，光明磊落地问，不过他现在除去睡觉只有一半的时间是清醒的，你得碰运气。 把任队长送回我的医院吧。 我一开始就不该接受这种馈赠，而且现在就算我同意，我爸也不会同意，他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 龚应贤的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惭愧。 你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？ 我回去好好整理一下录音，也许他提到了被我们甚至被他自己忽略的细节。 好，那我们回去吧。 回去哪里？ 任毅微睁，看着龚应贤空洞的双眼，莫名的心中一痛。 我爸挡着我们，我妈挡着我和我姐姐，我姐姐又挡着我。大火来的时候，我躲在角落里，只有我毫发无伤。 应贤， 任毅张嘴想安慰他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这些年我时常想，为什么是放火？我妈从来不参与公司经营，我和我姐姐还是小孩，如果对方要灭我爸的口，为什么连我们也不放过？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和麻烦，采用那样的手段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，也许只有抓到凶手才能知道。但无论是指使他的人要他这么做，还是他自己决定这么做，都是我无法理解的恶。当我长大之后，我才明白，有些恶是不需要理由的。比起试图去了解他们，更重要的是阻止和惩治他们。这是我当警察的理由。 你比任何人都更有动力当一名好警察，你也做到了。 龚应贤将目光移向仁义，难过地说： 我还不够好，我用了不好的手段，伤害了你和你父亲，而你们一直都在帮我，对不起。 我父亲没有怪你，我也接受你的道歉。 龚应贤眼圈一红，克制不住地抱住了仁义，紧紧地紧紧地抱着，就好像在拥抱自己的所有。仁义拍了拍龚应贤的背，也难抑心中的疼惜。 你这些年辛苦了，我有预感一切都要结束了，就像我爸说的，我们会赢的。 龚应贤闭上了眼睛，任凭泪水顺着脸颊滑了下来。